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9号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如果第一首歌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而且我还先登场了，说明今天晚上沉默有点事情不能来到直播间。本周好像双鱼男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关系，我还在，我陪你。 And now

是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小乔演唱的《静下来》，和静下来相对比的一种状态就是浮躁，或者说很乱，心很乱。在周五的晚上，我们需要这样的安静，让自己梳理一下。不管你是在家里、地铁上、出租车上、自己开的车上听到了这首歌，希望都给了你一些暖心的空间。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没有男左和我在一起就某个观点发表意见，彼此碰撞，但是也会听到你们的声音多一些。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多念一些你们的想法，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也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 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结束，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 严艺格演唱的也可以。对啊，他里面已经唱得很明确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把那种习惯慢慢的忘记，培养一种新的习惯。晚上22:20，你所在的频率是北京乐广播，我们来感受一下英文歌曲的魅力。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月19号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也是本周五天都出席，都会在这个时间段里和你说话的女优韩丽。当然了，男左们呢有他们各自的事情，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等等。不过，这只是这一周的小插曲而已。下周他们都会回来的。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之后和你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 非常信奉这一点吧，来自王铮演唱的《越单纯越幸福》，是的，就是这样的小美好。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 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所经历的磨砺终有一天会笑着讲出来。小丁最近在减肥节食运动，已经坚持45天了。昨天晚上和朋友聚餐的时候还谈起他，我们都觉得小丁很厉害，能吃苦懂坚持，他想得到的最后都会有的。他很理性，永远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我们眼中，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扮演着一个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女战神，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敢做，时不时还为我们挺身而出。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人今天却突然给我发私信了。我不想了，太难了，我想放弃了。其实我也有很多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总能给自己找出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给我理由让我死撑到最后，那样一种力量逼迫着我，即使泪流满面但仍步步前行。小丁在最后和我说，坚持快2个月了，没有一点效果，或许像我这种天生肥胖的人很难减下来，哪怕喝口凉水体重都蹭蹭地往上窜。我们都没想过他会放弃，该努力的时候谁都不情愿，总觉得自己已经付出的太多，而谈回报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满足，总觉得上天好不公平，为什么吃了这么多苦还没有看到一丝希望。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迷茫的，大家都向往着陌生的城市里有一种鼓励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我想起我的一个表哥，进大学的时候就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决定开始努力的学习英语。他每天5:30准时起床，7:00出门朗读英语，坚持了整整4年。每一个人都不太理解表哥为什么要那么拼命，他并非英语专业，却啃了上100本的英语原著。我当初问过他，他说大学期间都有一样的空余时间，你觉得上网打游戏和学点知识哪个更实用？所以他现在可以享受英文带给他的乐趣，读原著看美剧，有一堆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可以自由洒脱地去国外旅行，而这些快乐都是他当年不计回报投入全部精力换来的。时间是最公平的，日复一日的坚持是最有质感和魅力的事情，你投入的越多他回馈的就越多。哪怕有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向往一口深井里投入石头悄无声音毫无回馈看不到希望，可只要你投入的够多了，时间总会赐予你意外的惊喜。作为看着他一路努力的小伙伴，我着实为他感到开心，更从他的事例中真切感受到时间的力量。也许你并不想成为栩栩生辉的人，只想安心稳妥地过完这一生，但只要你对生活有一点更高的要求，你就要持续付出更多的精力，忍受一段漫长痛苦的时间。每一种结果都让人艳羡，可每一次的苦头并非人人都能吃得了。我的一个堂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在我年幼的记忆中她总是和书本打交道， 每天过着没有童年的生活。堂姐的成绩一向很好，在班里永远名列前茅，似乎是我永远达不到的高度。我以为像她这样的日子她会不愿意。有一次我问她，姐，你觉得这样累吗？她说，人生就是累的，根本没有轻松的事情可做，我只是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而已。高三那年高考结束，堂姐去了省重点大学，曾经的磨砺是为了成就今天的辉煌。未来总有那么一天，当你回望走过的路时，会发现那些曾经辛苦的时光一定是闪闪发光的。努力到无能为力的，不管现在站在哪里，看着前方有光的远处就是希望。不管这一周你有多累，我都希望休息过后你会继续出发。 没人喜欢红灯，最好可以超车，我们都好像参赛者，奔跑过当然拥有过快乐，但灵魂也会饿，停下停独自唱歌。我想暂时先躺一下，想跟大家请个假，让花随风改变吧，不一定要狂奔，不一定要几分，暂停人生换一个吻。 me fir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y hum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y hum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 am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 day word seems to kind love songs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y and rose. 之后我们听到两首歌曲，来自 Selina 还有手岛葵。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会在第三时段和你再分享一篇很短很短的很唯美的小文章。如果你喜欢睡前听听歌曲听听文章的话，请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我们一会儿继续吧。 是相无情

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9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不管有没有掌声，我想他，或者是为你想表达的人，都会迫不及待的要为你歌唱。 的我。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着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我就是的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请继续为你喜欢的生活而活，就像张国荣在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下面我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非常非常的短，短的就是一言一语的对话。一个小男孩对一个小女孩说，我是你的 BF。 女孩扬起童真的脸问，什么是 BF？ 男孩嘻嘻地笑道，是 best friend 的意思。哦，后来他们恋爱了，小伙子对姑娘说，我是你的 BF。 姑娘小鸟依人，害羞问道，什么是 BF 呀？小伙子捧起姑娘的脸，深情地说，是 boyfriend 的意思啊。很幸运，几年后他们结婚了，有了可爱的孩子。丈夫微笑着对妻子说，我是你的 BF。 妻子解下围裙，温柔地问道， BF 是什么呀？丈夫看了看宝贝，满脸幸福地答道，是 baby's father。 后来他们老了，老得走不动路了，老两口躺在藤椅上休闲地晒着傍晚的太阳。老公公对老婆婆说，老婆子，我是你的 BF。老婆婆笑起一脸的皱纹，问道，老头子，什么是 BF 啊？老公公望着夕阳染红的天空，思绪连篇，苍老的嗓音却显得悠远坚定而神秘。 B forever。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地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念旧你的笑容，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有这一辈子去爱你。

爱最伟大。当你能够参透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想就不会在爱里面再有那么多的遗憾了。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Thank you.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青春。 中列车来自李健、王源，但是在春运当下，还是特别希望你能够抢到火车票，过年可以好好的回家。此刻是23:26，这个时段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将会到男左女右第四时段，被称之为坚挺和真爱的时段。今天晚上没有红人，也没有120+的硬指标，但是我看到你们的身影了。 我们从望着星空聊天，到后来疯过多少彻夜，到现在已经不起熬夜，日子飞奔得像眨眼。你那时爱得不听谁劝，担心你却气到快翻脸，后来才学会替你擦泪，承受了

就是刚才我报错了，《雾中列车》呢是李健和王俊凯演唱的，虽然都是 TFBOYS 当中的人，但是呢这首歌确实是王俊凯演唱的。谢谢你在晚上还这么认真仔细，继续我们第四十段的陪伴，来听这首歌。 什么是情绪，什么一生玄命，分享同一口气，你更表里如一。如果一面之缘也都是注定，我愿好好保护你。只是当我因伤心而结果，是谁用心人的刀向你勒索，海洋说你并没有错，为什么那么痛，为什么要痛。只是当我因流浪而自由，是谁让你在那里留为死囚，太阳说你并没有错，是他放开你的手，记得要把看你笑还完美如新，好像不曾在乎从哪来了又去，但一口气吹走遗憾的消息，想着你的表情我走回家去。只是当我因相信而结果，是谁用心人的刀向你 又重温了这首老歌，来自 JS 哥哥妹妹演唱的 Say Forever。 但是很多人都会记住其中那句话，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而有人说，孤独的人喜欢深夜，多情的人喜欢黄昏，幸福的人喜欢阳光，伤心的人偏爱风雨，你觉得呢？ 你独归的楼梯，你送我的毛衣，都很安静地陪着我在这里想你。我的寂寞因为你不药而愈，多么的不可思议。每当我靠近你，我就更爱自己，是一种自然反应让我相信爱情。我柔软的心愿意臣服于你，我熟悉的旧感情。 太多的失所，

往事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杜德伟的一首老歌叫做《跟着我一辈子》，好久没有听到了，今天晚上又和你再次重温了。现在是23:53，距离0点是越来越近了。你可曾记得0点时刻，那个还在奋斗、彻夜未眠的自己，又或者那个刚刚卸下重担、得以喘息的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0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联合 QQ 音乐推出0点特别行动，在这里呢，许多人讲述了他们的0点故事。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有请一位歌者，你肯定听过他的歌曲，来听听他的0点行动又想对你说些什么内容呢？有请迪玛希。 大家好，我是迪玛希，我想对大家说，和我一起坚持梦想，初心不忘，一路向前。 好啦，今天晚上听完这一首，应该说听完了迪玛希的问候之后呢，我们的男左女右也接近尾声了，真的有点猝不及防。我还以为他会说更多他的0点时分到底经历过什么，看来是要你来补充了。最后一首歌也是我陪伴你的时候最后总会放出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但愿下星期男左们都会回到我的身边，不要让这首《夜空中的最亮的星》一次又一次的想起了。祝你明后天快乐，周一晚见吧。哦，下面是光阴的故事。